攻读博多禄前书第四章。基督既然在肉身上受了苦难，你们就应该具备同样的见识，深信凡在肉身上受苦的便与罪恶断绝了关系，今后不再顺从人性的情欲，而只随从天主的意愿，在肉身内度其余的时日。过去的时候，你们实行外教人的欲望，生活在放荡、情欲、酗酒、宴乐、狂饮和违法的偶像崇拜中，这已经够了。由于你们不再同他们狂奔于淫荡的洪流中，他们便引以为怪，遂诽谤你们。但他们要向那已准备审判生死者的主交账。也正是为此，给死者宣讲了这福音。他们虽然肉身方面如同人一样受了惩罚，可是神魂方面却同天主一起生活。万事的结局已临近了，所以你们应该谨慎，应该醒悟祈祷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应该彼此热切相爱，因为爱德遮盖许多罪过。要彼此款待而不出怨言。个人应依照自己所领受的神恩彼此服侍，善作天主各种恩宠的管理员。谁若讲道，就该按天主的话讲；谁若服侍，就该本着天主所赐的德能服侍，好叫天主在一切事上因耶稣基督而受到光荣。愿光荣和全能归于他，至于无穷之事。阿们。亲爱的，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你们的烈火而惊异，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，反而要喜欢，因为分受了基督的苦难，这样好使你们在他光荣显现的时候也能欢喜踊跃。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光荣的神即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们身上。唯愿你们中谁也不要因做凶手或强盗或坏人或做煽乱的人而受苦。但若因为是基督徒而受苦，就不该以此为耻，反要为这名称光荣天主。因为时候已经到了，审判必从天主的家开始。如果先从我们开始，那些不信从天主福音者的结局又将怎样呢？如果一人还难以得救，那么恶人和罪人要有什么结果呢？故此，凡照天主旨意受苦的人，也要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忠信的造物主，专务行善。